折船去烧他的红豆染花红后，庭前寒冷深秋晚谁笑着，月下未掩我的身影，头该与谁厮守，酒入喉却解不了愁，芙蓉花又挤满了枝头，奈何别难留，漂泊如江水向东流，望断门前隔岸杨柳，寂寞人不休，我无言让眼泪长流，我独酌山外小阁楼，听影也相思愁，最后让人烦忧，心事难受， 那一曲思念长流。